有关朝鲜局势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关注当前半岛形势的发展，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防止形势恶化升级，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关切。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2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8，跌4.2；阿里巴巴79.95，升0.7；美团160.4，升7.4。盈富基金18.08，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62.06，跌8仙；快手54.3，升7毫；京东集团218.0，系升7.6；南方恒生科技3.68，升0.6仙；友邦保险76.1，跌3毫；网易107.3，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3，英镑9.321。瑞士法郎8.23，澳元5.249，加元5.866，新西兰元4.828，欧元8.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9点，跌30点。港金报16,4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75美元，卖出1,7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刚落到西天桥近住林士街停车场咧，而家有紧急维修。咁而家去坚尼地城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友邦金融中心。重复一次啦，刚落到西天桥近住林士街停车场咧，而家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而家排到去友邦金融中心。另外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永星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上址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现在有种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农场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咧，农场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咧都比较多车啊。而家龙尾近住启泰苑，去到观塘道噶啦，近住启泰苑。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车多，两边龙尾排到黄金海岸同埋三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青屿干线小河湾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3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的6:3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1月18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 喂。 咁我哋今日的环节啊，逐人提一提啦。第一样就是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啊， 小智啊。 等咗25年可以点歌俾佢啦，真 係。係啊。 终于攞呢个冠军啦。 耶。咁啊，到底有啲咩祝贺说话同佢讲呢？有啲咩歌好想点俾佢听呢？係咪嗰啲热烈地弹琴、 热烈地唱嗰啲呢？ 咁啊，话我哋知啦。 大家咩 VR 都 champion。 都得都得。 即刻諗起呢啲。 都可以，都可以。 大家唔知你嘅童年当中有冇佢份啦、啊？ 系 啊，小智。 如果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听众就应该会有。 我谂而家可能都有嘅，始终佢 keep 住出唔同新一代嘅游戏啊、动画咧。 系啊，系啊，系啊， 总有机会嘅。 唔系你谂下，做咗咁多年，仍然都系佢做主角、啊， 系， 仍然都系十岁、啊。 個樣雖然中間有崩壞過， 係啊，咁啊，所以應該都係好幾代啦，即係好幾代嘅一啲朋友仔嘅童年回憶嚟嘅。 係，所以今日大家就即管可以點歌賀一賀佢攞冠軍啦。 係，咁啊，今日咧就至於咧就天氣好好，咁我想講咧。啊！你使宣传埋你个咩先啊？ 啊系啊，EDM Friday Mix 今日呢个系一个致敬嘅系列嚟嘅，因为香港有一位好出名、好受欢迎啦、好犀利嘅 DJ 女 DJ 叫Janice Lack 咧，咁啊喺早几日就过咗身嘅，咁啊就42岁啦，咁但系佢都好即系佢犀利，一阵都会讲多少少关于佢嘅即系生平啊，同埋会听佢嘅作品咁样。咁啊六点半嘅 EDM Friday Mix 就会听到 Janice Lack 嘅一个 Tribute Mix 嘅， 冇错啦。咁啊，都系嗰句啦，热爱音乐嘅朋友仔系应该乜嘢歌都听下嘅。咁所以咧，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现正接受公众投票嘅。咁啊，投票期嚟到最后嘅三日啦吓，截止日期系11月20号嘅。咁啊，投选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者组合啊。咁啊，即刻上到 rthk.hk 嘅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专页咧，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啦。 嗱咁啊，翻翻你嗰个话咩？今日几好天气啊嘛？ 今日几好天气啊？所以我就系谂住叫大家上网投票咯。 好嘢，好嘢，好嘢！如果今日天气麻麻地咧，都可以。 咁啊，更加要上网投票，因为即系。你去唔到街嘛？你喺屋企冇嘢做嘛？咁可以点啊？咪上网投 票 咯， 天气好，心情好，个人清醒啲啊，咪投票咯。 咁但系投完票之后，天气好可以去边咧？ 去小嘢食咯。 我想讲，我最近真系好多朋友约紧啊，即系我谂系太耐，大家都冇。有經歷過可能好幾個嘅夏天都冇約，特登約出去宵夜宵烤啊咁嗰啲咧，咁所以最近係有好同一時間有好幾個群組嘅人都約緊幾件事啦。第一就係睇波啦，但係睇波我就好少參與嘅，我可能會係啲決賽嘅時候先出去應酬下咁。 喺大賽 係啦，咁啊比較多都係。其实上个月已经去了一转噶啦，即系宵夜食。 系 咁，跟住而家 系边一种啊？系嗰啲郊野公园啦、啊，定系 BBQ 场啊？ 因为我去嗰阵时咧，郊野公园嗰啲都未正式开翻嘅，咁所以都系去翻一啲嘅烧烤场嗰度去做即系宵夜食啦。咁啊，即系十个朋友左右咁样，咁啊已经见到嗰个气氛系非常热闹、因为咧。通常都有分有啲朋友仔係晏晝去啦，有啲朋友仔係可能黃昏時間先入去燒㗎嘛。咁呢我哋係揀早少少晏晝去燒㗎。咁然後其實一路都好舒服，因為唔算好逼，但係去到黃昏呢就開始犀利啦。六點鐘嗰個時候呢嗰、那個門口排隊排到呢，佢哋好似排半粒鐘先入到嚟。 嘩。 係呀、啊、即淨係俾錢嗰個動作啦，咁然後跟住又要，因為佢又每個人入場，佢會派翻啲券俾你換汽水咁樣，咁然後再加上即係啲電子登記嘅程序啦，咁變相就搞成我見到啲人排半粒鐘，跟住入曬嚟之後都唔緊要啊，我已經感覺到啊好多人啦，然後我準備已經想快啲燒埋走啦、都走唔切。已經咧啲煙公道咧，隔離台嗰度飄過嚟啊！跟住哇，啲眼水鼻涕流曬出嚟咁樣，跟住哩哩淋淋就即刻快啲閃人啊！太多人啦咁樣。 哦，因為咧點解突然之間會講起呢一樣咧？我都有啦，啱啱禮拜六定禮拜日有去咗啦，同埋尋日即係尋日我媽生日咁，我哋 我妹又唔得閒陪佢啦。咁啊老豆啊就做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動作，就係陪阿媽慶祝生日啦。咁跟住佢 兩生日快樂。 咁就佢哋就去咗我爸影咗張相出嚟喺屋企個 WhatsApp group 度，就哇今日我哋喺燒嘢食啊，哇我哋好勁啊，包場啊。 咁有情調啊，兩個人去、啊。 兩個人去咋，係嗰啲燒烤場。咁、跟住好似唔知西貢定咩，好鬼多噶嘛。咁啊佢影咗張相就哇我哋包場啊，好勁啊咁樣。咁啊影住我媽喺度就燒緊嘢食啦，跟住後面咧成個場就吉嘅，就全部好似得佢兩個咁樣。因為佢哋好早去嘅，咁你琴日係 日頭係嘛？ 日頭係你星期四咁，大家都翻工啊。通常呢啲活動你比較多咪星期五晚可能收工入去， 或禮拜六日， 禮拜六日就最多嘅一定係。係啊，咁所以就哇好勁啊，咁啊好犀利啦，咁我覺得阿爸勁啊，安排得好啊， 好叻添啊。 係啦，咁跟住後屘阿媽就話唔係啊。你老豆影相嘅角度影到冇人咋、 哦？其實係好多人。 其實佢揸機，我爸嘅背後嗰度都大概有，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多嘅，即係十可能十個爐嘅人數咁樣樣咯，唔、 okay, okay, okay. 算好多嘅咁樣。因為我爸依排學影相啊嘛，攞啲角度開始嚟料啦，叻仔啦咁樣。 你有冇叫你阿爸教翻你轉頭？ 冇啊，而家未有未有影相嘅需要住啊嘛，咁所以唔使叫佢教咯。咁啊，即係你知道啊，呢個喺呢個天氣之下係一個幾好嘅活動啦，即係情侶活動，哪怕你嘅情侶你講緊你而家廿零岁、卅几岁、四十几岁 都啱， 去到佢哋两个六十几岁都啱可以去玩嘅。但系我真系以前冇试过，即系同另一半去无端端走去宵夜食，因为我永远觉得宵夜食呢个活动咧 系要一大 系一大班人， 我同意 两个人系有一种。 唔、知做咩好咯， 我燒俾你食咯，食咯， 系啦，即系同埋咧，最棘就系咧，两个人食咧，永远都系得一个人燒嘅啫、然后另外嗰个人就负责食嘅， 系啊， 咁所以点拣都唔会拣同两，即系两个人同自己女朋友去，咁就唔好搞啦， 就会好静局咯， 系啊， 即再加上本身我唔系好好燒嘢食嘅，坦白讲， 系， 即系燒嘢食同打边炉呢两炉，一定系拣打边炉嘅， 正常， 即系燒嘢食热。是其中一樣啦，咁你其實揀啲秋冬已經算好噶啦。我純粹係覺得係好瀨氣啊，燒嘢食。 點解咧？ 因為你啊，你又要戴個手套啦，跟住你又要拿起塊雞扒，跟住又要篤啦，跟住篤下篤下又條條揈，即係嗰件事本身嗰個工序比較麻煩。咁我唔係嗰啲好好煮嘢食嗰啲人，即係有啲 friend 咧好中意煮嘢食嘅話咧，佢、真係拎嗰啲網咧鋪喺度。然之後咧就擺啲雞扒啊、雞翼啊喺上面，然後就燒到金黃色係唔會燶嘅，因為佢仲會睇埋個火嗰、那個火勢。譬如你啱啱換咗炭，啲火嗰下就好旺盛啊。但係嗰一刻咧，佢就話：，唉，嗰、那個時候咧唔好擺嘢落去住。如果唔係咧，個火就咁猛咧，就面嗰陣就會燶同埋會熟，但係裏邊未熟，所以要等個火收翻少少啦。 你先擺身， 佢先鋪啲雞扒啊、牛扒啊嗰啲喺上面咧，咁樣又用啲熱力咁樣烘住佢，就会均匀啲啦， 好嘢， 即系佢系啦，即系佢好有心机。有一啲人系喺食嘢方面、煮嘢食方面系会嘅，甚至乎试过有一啲系，就算你要去到外岛嗰度烧嘢食啦，真系自己买晒嘢，然后你搭程船去， 哇，自己起炉都 系啊，去咩三星湾啊嗰阵时，咁你嗰啲冇噶啦， 遥远嘅 咩都冇啊，你要自己 系咯。 自己買入去噶啦嘛， 你帶少啲都出事噶。 系啊，你最多嗰度有个士多，可能你补给啲嘢饮 咯。 咁系有心机到咧。是准备啲海鲜入去， 哇！ 买埋啲嗰啲咩蒜蓉啊，跟住又买埋啲，总之啲配菜都齐，唔系净 正噶， 唔系净系嗰个海鲜本身，佢连埋个整法都谂埋， 即系搵嗰啲石子包住去焗嗰一种啊嘛，跟住有啲金菇啊嘛，一定系咁样食噶。 金菇我觉得我哋呢啲都系已经好基本，佢直情系整蚝啊、海鲜啊，系啦、 啊， 我觉得。系，即系你如果系好有心机煮嘢食嘅人咧，即系烧嘢食可能就会开心，同埋你有得，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一种人系觉得，哦，我可以喺大家面前煮嚟 show off 一下， 同埋煮嘢食嘅人系好中意真系煮嘢俾人食 嘅，我都 feel 到，因为有啲你唔知点解好得意噶，喺一个群众入边咧，喺一个朋友嘅群组入边咧，总会有一个人系好擅长做呢啲嘢，我好佩服呢啲人，同埋我好中意同呢啲人烧嘢食噶。我试过有一个男仔 friend 咧，同佢烧嘢食啦，我话喂好热啊，你不如食啲啦，你好辛苦啊，你烧咗好耐啦，佢好似永远好似嗰啲阿妈咁样咧，唔 仔啊，你去食啊，你去食啊，我燒得噶啦，我燒得噶啦。佢哋真係好專業嘅，同埋真係燒得好好食噶。咁呢啲時候就真係唔會同佢客氣咯。咁好啊，你加油啦。 或者通常咧燒咗第一輪嘅腸仔之後，跟住就唔再燒啦，好似我呢啲咧， 扮下嘢係咁意，或者最簡單燒嗰啲棉花糖啊。 哦， 哇，燒完轉棉花糖，隻手有啲軟，喂，你嚟接手先咁樣。通常都系咁噶嘛， 好自格啊呢啲，即系坐喺度等食咯呢啲。 系啊，我唔系因为我成日咧都掌控，我就系冇你嗰啲朋友讲得咁有一个科学理据嘅分析。 我都研究煮嘢食啊， 我成日都烧到窿晒噶，即系咁。当然我都好好嘅，我话唉算啦，窿咗我自己食饭啦咁样。跟住发现食下食下烧下烧下，大部分都系我自己食嘅，因为大部分都窿嘅。啲 friend 通常都顶我唔顺，你等我嚟啦咁样。 系啊，同埋即系对，即系唔识掌控嗰、那个。时间啊，嗰啲咁啦，咁但系即系虽然讲到每次都系做 free rider，、 嗯、 但系都有试过有啲场合咧，我系负责做烧嗰个人嘅。 咁咧 就咩咧？嗰啲场合就系可能其他朋友咧未算好熟啊、嗯，第一次见咧，咁冇咩做啊嘛，跟住倾偈又人哋可能 friend 啲，咁你又唔知点样搭爹啦，咁我当系有一种咁嘅状态。咁冇咩做咧，烧嘢食有啲嘢好啦。你可以揾啲嘢自己做， 嗯， 系同埋人哋行过咁，可能第一次见你唔识嘅，即系个 hi 点个头咁啦，咁行埋嚟想揾嘢食嘅时候，咁你可以透过食物呢个媒介成为一个讨论嘅 topic， 即系嗰啲好废嘅嘢嘅啫，即系可能系我哋食啲咩啊，我窿晒啦，即系嗰啲即系好废好冇内容嘅嘢啦， 但系就打开咗嗰个话题啊嘛， 系啦，即系你可以讲多几句嘅，咁同埋你唔会觉得自己好尴尬喺度那年十八冇校冇会咁样咧，企都唔知做乜咁噶嘛。 因为人哋见到你，诶、哎，你都付出唔少、啊，诶、哎，好啦，陪你倾下偈咁样啦。 系啊，或者即系佢想食啲嘢，或者点样，你有多两句倾咯。同埋你好似有嘢 keep 住喺度做紧咯，即系反下快拍。人哋可能咧唔知烧两分三分钟先反一份，你 keep 住系咁反，冇嘢做反咧，反咧，即系你要俾嘢自己做 occupy 自己，令到自己嗰个人定啲，好似冇咁尴尬咯。 通常我就做一个好衰嘅动作嘅，通常咧人哋烧嘢食咪买晒成 pack 嘢饮咁样去烧噶嘛，跟住我自己会。额外买两杯嗰啲珍珠奶茶自己攞入去嘅，跟然后咧就会引嚟一啲好羡慕嘅目光啦。 点解你要买两杯嘅？ 咁我有一杯系我老婆咁。 哦，系，你老婆都去喎。 系事关小弟都有另一半嘅咁样。 我以为另一杯系俾睇下边个到现场嘅时候俾佢饮先。 咁跟住然后通常咧就会引起嘅，即系啲话题就咁样嚟嘅。通常到场，哇，搞错啊！你又唔帮我买埋，唉、哎，总之，跟住我话，嘿，我冇你电话啊嘛，你俾电话我咯，我下次帮你买啦。 哇，跟翻嗰学嘢。 通常不过呢啲系男仔嚟嘅。唔系女仔呢啲交俾我老婆。 你老婆讲翻台湾嘅对白啊？ 吓， 好癫啊呢个 ，OK 喎你呢招， 得唔得 ？OK， 认识陌生朋友系咁啦， 大家都用呢个方法咯。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天气特别系咩？你叫啲 friend 开始 po 相去日本啦， 嗯， 你又嫌贵冇得去啦，你又冇时间去啦， 烧嘢食啦， 搵啲嘢做下。冇啊，你间唔呢啲即系每一个。季节有佢自己相对应嘅活动啊，咁你而家呢啲你有啲冲击咯，咁你一至五翻工吓，跟住做咩？星期六日，跟住又喺屋企，跟住礼拜一又翻工啦，几闷咧？所以我觉得系要搞一下呢一啲嘢嘅。甚至乎，如果你身边咧有啲咁嘅朋友搞呢啲局咧，你应该要好好 master 佢哋，多谢佢哋，因为嫌烦嘅人咧都唔会自己搞。 躺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水自来电脑，上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却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全狂想，自己闯出新的气场、哦。一天到晚太闷了，刺激每个活也是一种格调，或者需要无聊命去冲，需要某种必要，未算迟，望向前，潜入世界才发现，还未到的还未会先珍惜每场历险。身心老掉，命中需要期盼着更多，需要无动呼吸，没法停，就向前，沿路去渴求意义，在惊险旅途昂然冒险，紧张过程无从预知，风点起来，全力地冲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08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连续两日超过8000宗，再多8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364人死亡。新增11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19个院友和2个员工确诊，66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580间学校一共呈报893宗个案，涉及754个学生和139个教职员，有4间学校一共4班需要停课7日。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双边会谈。李家超今日较早时亦都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举行双边会谈。李家超说，香港和印尼关系密切，并且感谢印尼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容是对香港非常重要的协定。佐科维多多说，香港在李家超的带领下，有信心印尼和香港的关系会更进一步。全港官立和资助小学下星期一公布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结果。教育局说，今年有43755个学童申请自行分配学位，有21724人获派。当局提醒所有曾经为子女提交申请的家长，在下个星期一上午9点至下午5点钟，携同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前往所申请的小学查阅申请结果，并且在下星期三或者下星期四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办理注册手续。发言人说，教育局会在出年一月中旬以书信通知未能够获得自行分配学位和只准备参加统一派位的申请者，在2月4号或者5号前往指定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家长在之后才为子女提出申请参加本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他们需要前往教育局学校分配组办理有关手续，当局会在出年6月另行安排小一学位。惩教署因应世界杯的举行，在今年7至10月加强院所反赌博行动，合共纪律检控60个在囚人士，四成涉及非法赌博。署方说，近年发现在囚人士将日用品改装成赌具，甚至不需要赌具，赌博记录和资讯收藏得更加隐蔽和蛊惑。惩教署说，世界杯期间会加强搜查和执法，预计检控人数会增加。

有 Yumi 中游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 在这些秋高气爽的天气底下，很多的活动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假设你有一个很想约的对象，不要想那么多了，不如试一下约吧。 别人说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下午。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变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同心爱转圈，梦中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那里一概是制圈，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黎展峰 to go， 是啊，有些事说去就要去的了，想左想右不用去的了。 最温馨的歌却谈坏了，最理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预期后悔，趁有机会再试多一次，无谓想得那样坏，太难面对、前路即使继续坏也能后退。Can we try? Can 记当初，让我当作与你今天遇见，并未曾留意我那冲动，你那些犹豫，换个方式邂逅吧，避免重蹈这覆辙，情愿用尽耐性回头寻找路径，为何弄至这光景？ Can we try? Can we try? 所謂有啲嘢唔試過點知啊？好似古 Sir 同埋力俊，都係因為一次傾偈傾得投契之下，就衍生咗今次嘅計劃。但係有古巨基同埋力俊嘅 Can We Try？ 正所谓人生如是咧，梦想亦都如是啊！追梦嘅路程咧就系咁噶啦，就系唔可以谂太多嘅，有时候试下做咗先啦。带嚟有月女新梦， 就快面头就快受够，就拒绝接受。 派台作品由新梦 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躁，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属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Look great， 吸吸尘，厨师转换，文静以神，跳进结界继续见识，勾勾行。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光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次可否变为请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慢慢掠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酷，跳跳跳我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翻腾，时刻可能。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光陪伴我角色。 跨星宿转气候，解我愁，管我愁，关宇宙千万够。 我哋今日嚟炼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呼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呼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六点前听过有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应该尽快取消单方面设置的人为限制。朱凤莲说，众所周知，福建沿海和金门马祖地区的小三通已经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规范和做法，只要民进党当局撤销自己故意设置的障碍，两岸相关业者就可以根据两岸民众的实际需求，循已有的模式联系沟通，处理航班等的具体问题，今夏两地通航就可以恢复正常。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对象有小智，恭喜佢攞冠军， 再次恭喜恭喜 恭喜！有咩说话想同小智讲啊？ 可能好多人以为我哋傻噶，你真系走去恭喜佢 噶？系啊，系咁噶啦。 系啊，我哋好认真噶嘛。 系啊，呢、這个环节最初头嘅时候都系成日都会揾呢啲咁样 认真做， 系啦， 认真嘢， 系啦、 啊。所以今次咧，我哋乘机就趁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咧，即系 祝贺下啦， 祝贺下 都系一件大事啊。 系咯，都足足25年啊！ 你有几可有啲嘢25年坚持一路做，最后收成正果啊！ 讲真，运动员都应该差唔多退役啦，25年。 退 啊！你谂下，比卡超都未退， 都仲咁 fit， 都仲跑得喐，仲可以， 仲可以十万伏， 仲可以巨大化， 咪系咯， 超劲！ 所以今日我哋点歌对象系俾小智嘅， 咁大家可以上去社交平台留言啦。咁啊，我哋就听下啦，听下你嗰个先啦。 亲爱嘅小智。恭喜你啊！识咗你25年。你终于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了，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小精灵大师。啊，是的，忘记得现在改了名叫做宝可梦大师。这个好消息当晚在日本街头各大广告版广播出来之后，全世界横跨几代的粉丝都替你感到很开心。而你亦都重新启发了我。梦想就是当大家都觉得你是做不到，甚至乎已经遗忘了你这个梦想的时候，你仍然坚持了25年去完成这个梦想。曾经我都觉得你是得的，第一次参加大赛赢不到，我觉得不要紧，都是输经验啫。世界上哪有一步登天的天才啊？就连拥有不败战绩的训练家丹帝都曾经输过给他的青梅竹马啦。去到第二次你再次参加大赛落败，我又觉得不紧要啦，起码排名有提升、哦、做人有进步已经很好的啦，话不定继续成长下去终有一日会拿到冠军呢。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大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落败，我开始会想，看来人始终都是有极限的，算了小智，你都是做不到世界冠军的了。都输了那么多次了，还输不够吗？人生不一定要做冠军的，赢不到人生都一样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嘛。但是细估不到的是，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再理你有没有继续参加比赛，有没有继续奋战的时候，突然间就见到你和同伴一起赢了冠军这个消息。我想这种坚持其实已经和奖杯是没有关系的了。反正人生一日未完，梦想一日都还有机会达成。所以在这一刻我很想送五月天的《你的神曲》给你听。每个人生无论最后有没有得到一个冠军都好啦，就好像歌词所讲，用力爱过一场，用力拼过一场，哪一首歌才会如此难忘。博尽无悔就好像是我们这一代的写照感，只是大家都在各自的路上谱写出不同的精彩旅程。在这一刻还在想预三家应该怎么选的奔神奖。 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张开你的翅膀，你的香气开唱，想着你一生有多好，活得多漂亮。想到你老的真快一张，开那一双吧，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睁开你的翅膀，你的身躯开唱，想着你一生有多好，我的多漂亮。 再次介绍有五月天的《你的神曲》啊， 嗯，到我了，我是虽然我恭喜他，但都有责怪他。 亲爱的小智，你好啊！25年啊，足足等了25年啊！明明你是主角嚟噶嘛，点解你要搞咁耐先至攞冠军啊？唉，我知啦，你一定系抌波中啊！话晒你都系有天分嘅精灵训练员，你认真比赛点可能会输噶？不过我都明嘅，如果你咁快做到世界冠军啦，咁你嘅人生点算啊？以后仲边有目标啊？同埋边有人会继续支持你睇你嘅冒险啊？我啊，身边都识有啲朋友好似你咁嘅，明明就好叻，但永远都唔肯出尽全力，因为想俾个位自己走赚咯。万一用尽全力都输咗，咁点算啊？梗系要揾个位俾自己落台啦。啊，对唔住啊，小智，唔记得咗今日本身系应该嚟恭喜你嘅添。讲翻啲开心嘢先啦。能够带住由第一日开始已经同你并肩作战嘅比卡超行到今日呢，仲要最后一场系佢打人喷火龙， 都算是一个好头好尾啦。我细个嗰阵好羡慕你有隻咁得意又咁犀利嘅比卡超㗎。所以我床头都有一隻差唔多大细嘅比卡超公仔喺度。静静嘅话你听啊，我仲会扮比卡超讲嘢㗎。然后每次呢就会拎住佢坐定定一齐喺度睇你嘅冒险故事。我最巅峰嘅时期应该係可以顺序背晒头151隻精灵㗎。因为嗰时想参加嗰啲商场嘅活动，如果能够背得出嘅话就有礼物啦嘛。你睇我几咁鍾意你。虽然我大个咗呢就真係冇再追落去啦。一嚟就冇时间啦。二嚟係我觉得嗰啲精灵越出越多之外，亦都越出越唔可爱呀。所以就冇乜嗰个冲动去睇，亦都冇再玩嗰啲相关嘅游戏啦。淨係听啲朋友讲下，睇下佢哋玩咁叫做过咗个瘾囉。嗱，不过呢我仲保住嗰份童心㗎。喺大学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都要 cosplay 你嘅造型唱你首主题曲。啊，都算係咁啦。咁既然小智你都攞咗世界冠军啦，係时候搵人生下一个目标。我见有人提议你可以好似 Hunter 嘅小刚咁样出发搵爸爸。不过呢我都係觉得你去返常青森林嗰度搵返大比了先啦。话晒佢都係你嘅旧拍档㗎嘛。做人最紧要係咩？唔好忘本。要饮水思源啊！曾经有段时间好鍾意着到小智咁出街嘅波城上。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未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那地跌低冇欲跌低，系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荒天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成年后自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如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次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障碍，将我想法颠倒变只妥协的这是木偶。形势再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而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别要走，躲不过同城受苦之旅挽手，试过败到底，领过五次计，令我学到来世是一切，再度鼓起勇气为我的战友争气，打不死。 跟住有鄭伊健嘅《遇怪魔》，我識得變大個。 我想問你啊，懂不懂規矩啊？呢啲好明顯數碼暴龍先攞出嚟播噶嘛？不過算啦，見有聽眾點呢首，放過你啦。 我想講我細個嘅時候就中意《寵物小精靈》多啲，因為同即叫差唔多同期啦，兩大勢力啦。大個咗咧，我係對數碼暴龍感覺大啲嘅。 我 覺得可能因為有個完結，有個盡頭，定係點樣呢？你知好衰噶嘛啲嘢。 都係嘅，即係有啲童年回憶咯。咁啊，今日都有人點唱咗就係呢個寵物小精靈嘅初代主題曲啦，同埋亦都有人，我覺得呢個好特別嘅，佢話要代大比你要點雪芳俾小智，因為佢冇翻去接啊大比。 大比了啊，係頭先。 唔緊要嘅，小智忘記咗大比了，但係製作組係冇忘記佢嘅。 唔係唔緊要啊，因為小智應該忘記咗好多精靈，你諗下咁多隻， 接 咁多 翻啊，佢唔夠位擺。 大佬咁多隻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就揀呢一 part 冇啦， 一定係呢隻㗎啦。 童年回憶嘅回憶殺，我諗你冇乜幾可無端會聽到啦，所以聽下呢一首初代啊主題曲啊， 仲要係港版嘅初代啊， 扮得似唔似啱啱嗰下？ 似啊，可唔可以扮多次啊？ 似唔似啊？ 似啊。 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踏在漫长路，凭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期望。 我话你听，歌唱比赛最好反应系呢下。 啊！ 拍一晚，日日锻炼去取胜。原来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山庄。I love Pokemon， 原来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在漫长路凭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期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日锻炼去取胜，原来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取胜，原来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原来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get。 我想问咧，小智都攞冠军，点解你唱呢首歌都攞唔到冠军嘅？ 算啦，陈浩文嘅《宠物小精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本港青年升学途径越来越多，2023-24学年参与中学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将会增加到132间，出年应考文凭试的考生如果有意去到内地升学，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登入指定网站报名。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今年暑假期间，不少在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因为难以取得配额去到内地翻学，向特区政府求助，多个部门跟进事件，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内地相关部门推出一系列的便利措施，最后成功协助大约1000个学生及时返回内地继续学业。他又说，今日到立法会出席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期间，有四个议员向他送上由在内地升学香港学生制作的感谢卡，答谢特区政府协助他们顺利回去内地升学。本港新增8008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连续两日超过8000宗，再多8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364人死亡。新增11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19个院友和2个员工确诊，66个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580间学校一共呈报893宗个案，涉及754个学生和139个教职员，有4间学校一共4班需要停课7日。台湾上星期起放宽港澳人士以旅行团方式入境，有旅行团朝早出发到台湾。有旅客说会趁自由活动的时间探望在台湾的亲戚朋友，亦都有旅客说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放宽限制，希望香港放宽更多的入境限制。长荣航空话会逐步增加航班，对于香港减少核酸检测次数的新安排，相信可以方便旅客。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宝康公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晒噶啦。咁龙尾而家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水方向都比较车多，所以实施紧单线，所以实施紧呢个间歇性封闭措施啊。九龙入口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九龙入口方面咧就排到近住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Jamie 张天颖，分享一个对自己影响很深远的外国歌手 Blackpink。 Sound choice 全部都是很新还有很有 girl crush， 我自己都很喜欢这件事。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开始了，今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给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啦。音乐无边界，面向全世界。 2021年正式出道， 我是 Imasen， 用一支吉他和乐迷产生共鸣。 どうも Imasen です。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日本男歌手伊马瑟，歌曲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伊马瑟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集嘅 EDM Friday Mix 咧，就系一个致敬嘅特辑嚟嘅。就向香港嘅一位女 DJ producer， 一位音乐人咧致敬。咁佢名字叫做 Janice Slack。咁喺啱啱嘅星期日，佢就过咗身，享年42岁。有唔少嘅媒体啦，都有报道，亦都有唔少一啲本地又好国际嘅 DJ 啦、音乐人啦，都有表示佢哋对于 Janet 嘅一啲回忆嘅。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听佢嘅故事同埋佢嘅音乐。第一首为你带嚟嘅咧，有 Janet Slack 佢喺2014年嘅作品。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Cut Me Some。 Back. 啱啱听过 Janis Lake 2014年推出嘅作品叫 Cut Me Some。而接住呢一首咧就系2015年嘅作品叫做 Lost。咁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佢大概2008年開始，2007年啦，都已經 keep 住有一啲嘅作品每年都推出。但同時佢最初咧都係一個 DJ 出身。咁 Janis Lake 咧，其實佢喺香港出世啦，後屘亦都去到英國倫敦嗰度讀書，亦都喺嗰度即係接觸呢個 DJ， 亦都喺嗰邊慢慢參加一啲比賽啦，開始佢嘅 DJ 生涯嘅。曾經咧，佢亦都喺千禧年咧，喺倫敦一間 fetish club 叫 Torture Garden 嗰度打碟，亦都係因為喺嗰度咧，令到佢名氣咧，亦都慢慢上升，亦都多人認識佢。亦都同時佢喺倫敦啊、歐洲等等嘅 DJ 比賽當中咧，亦都有攞過獎，有非常之好嘅成績，令到佢嘅知名度唔單止喺香港亞洲地區，而喺歐洲咧亦都非常之勁。Friday Mix 同大家回顾紧咧 Janis Lake 嘅一啲作品，因为佢喺啱啱嘅星期日咧过咗身，咁啊终年42岁，系一位香港嘅 DJ producer 音乐人嚟嘅。咁如果要讲翻佢同本地可能音乐啊乐坛嘅 connection 嘅话咧，其中一样可能有啲朋友都有印象，就系佢参与过林忆莲红馆嘅演唱会啊。其中有一次嘅红馆演唱会当中咧，有一 part 咧就林忆莲因为听过 Janis Lake 嘅一张专辑，听过佢嘅作品，所以就邀请咗 Janis 咧为佢嘅作品咧做 remix 嘅。咁啊 ，Janis 亦都有回顾过当时用咗差唔多10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就去 study 啦，然后再拣选一啲作品咧去做 remix， 然后喺红馆演唱会嗰度咧就玩一个15分钟嘅 set。 一般我哋睇紅館可能都坐定定比較多啦。咁但係佢回憶翻就嗰十五分鐘就好似一個 rave party 一樣，大家聽住黎邊年嘅作品，然後聽住嗰啲 remix 版本，然後就喺度跳舞，好開心咁度過咗嗰十五分鐘嘅一個 set 嘅。而事後呢，鄭仔話都有收到一啲朋友嘅多謝，因為即係林憶蓮嘅作品大家會好熟悉啲版本，聽過好多次啦。但正正就係鄭仔特別為嗰一次演唱會精心做嘅一啲 remix 呢，令到一啲樂迷都覺得嘩正喎、啊、首歌聽咗咁多年都冇諗過可以變成咁樣嘅，係一個鄭仔都好回味嘅一個經驗嚟嘅。听紧呢首作品咧，就系嚟自 Janis Lang 2008年推出嘅歌，叫做《Take It》。Janis Lang 嘅另一首作品，2007年嘅歌曲叫做《Red Ramona》。由头先一啲比较四四拍子嘅作品，呢就转一转啦。中间好似有一啲碎碎地嘅拍子咁样，因为如果但凡提到 Janis Lang 嘅话，啲朋友都会讲到佢比较擅长啦，或者大家会留意佢嘅就系佢玩一啲 breaks 啊 progressive 嘅作品。就讲到话 ，Janis Lang 佢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同本地嘅音乐单位合作咧，其中一个就一定数到林忆莲为佢红馆演唱会做过一些十五分钟嘅演出，帮佢啲歌做 remix 啦。而佢都讲啊，除咗本地之外，国际知名嘅一啲音乐人咧，其中一个佢合作过，觉得好过瘾就系 Pharrell Williams。都是前一段时间啦，都2年计啦，曾经为品牌做一个神秘嘅演出。就是为品牌一个活动打碟啦，咁啊同时咧 ，Pharrell Williams 就担任一个神秘嘉宾就演出嘅。而唔单止玩个演出开心嘢，完咗之后佢同埋 Pharrell Williams 啦，同埋嗰啲嘅同行嘅同事工作人员咧，咪一齐去又继续 hang out， 跟住倾下偈。而作為有做歌的 Jan 就跟 Pharrell Williams 討論交流一下一些做歌的一些心得，大家真的拿着電腦打開了個 project 的 section， 然後大家去研究，因為咁啱大家都用緊同一個嘅即係 DAW 啦，咁所以佢話嗰一次亦都係一個好神奇、好不可思議嘅經驗嚟嘅。 satisfy it. 听过有2013年 Janis Black 嘅作品《Slave to the System》之后咧，有呢一首。佢2012年推出嘅作品叫做《You Can't Stop This》。咁近咧，除咗喺世界各地唔同嘅音乐节啦、唔同嘅夜店啊、场合啊、event 打碟嘅同时咧。佢喺香港亦都有开一啲唔同嘅班啦，去教一啲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咧，去即系加入 DJ 嘅行列嘅。即系佢讲过年纪可能系由六七岁去到七十几岁都有，就系、是、跟佢学打碟呢一件事。一路睇翻啦，或者听到佢嘅生平嘅时候，知道佢无论系打碟自己打碟啦，创作音乐啦，同人合作啦，甚至乎去教学生，各方面都推动紧。所以本地嘅DJ 界啦、音乐界啦，或者一 underground 又好，一啲唔同界别嘅朋友都会知道 Janet 佢所留低嘅影响力系有几深几大嘅。 咧玩过众多唔同嘅音乐节，当中一个咧就系本地嘅 Klokkenflap 啦。所以有关方面都有讲过咧，下年三月份嘅 Klokkenflap 都会Janis Lack 都会喺当中扮演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以示向佢嘅多谢同埋一种致敬嘅。今日呢半小时啊 ，Janis Lack 嘅致敬嘅 Max 咧，最后为你拣嚟有佢嘅一首作品，嚟自2012年 Janis Lack 推出嘅叫做《Girl in Black》。